炎疫情爆发初期隐瞒和淡化疫情时候说，中国第一时间向世卫报告，第一时间确定病原体，第一时间向世界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及时和有关国家和地区分享信息和防控经验，有关事实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指责中国隐瞒疫情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他强调，中国率先控制疫情，实现复工复产和经济稳定复苏，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人民享有安全、健康、自由的生活。反问，面对世纪疫情，靠隐瞒和掩盖，能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系横过广东北部，该区气温普遍比寻日下降十度左右。预料该冷风会喺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同佢相关嘅强烈寒潮之后会逐渐影响本港。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十二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上升至十五度左右。听晚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大约十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微风，晚间北风增强，离岸同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更降至七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68点，升253点，成交额1,3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0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30.5升11.5，阿里巴巴222元升12元，小米集团32.8升1.65，美团273.4升13.4，工商银行4.9升1.4，五菱汽车2.54跌5.6，中国移动44.65跌8.5，比亚迪股份192.5跌7.2，长城汽车23.5跌6.5。盈富基金26.74升2.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10.477，瑞士法郎8.751，澳元5.897，加元6.049，新西兰元5.534，欧元9.496，每百日元对港元7.4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2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8点，升714点。港金现价报17,39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03美元，卖出1,87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港岛告示打道嘅交通先啦。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方向咧，头先喺菲林明道嗰度附近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清咗场噶啦，但系都多车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示打道东行线咁啊，去红隧方向，跟住菲林明道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港岛呢就中环德富道中呢部分路段有啲电车路轨工程进行嘅。而家德富道中近住呢一个域多利皇后街嗰段呢就来往方向快线只系俾电车使用㗎。咁而家呢就去金钟方向就较为多车。九龙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洗衣街一带呢就比较塞车。慢车个龙尾去到九龙城交汇处㗎。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洗衣街一带就塞车。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交汇处。新界呢元朗嘅公鞍路同埋大棠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呢就较为多车。锦田公路近住加隆片场同埋港铁石岗车厂嗰段呢亦都係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5:4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7:02。

佔地呢大約是4300平方米，咁呢個已經包括咗平地同埋斜坡範圍㗎啦。而嗰個減壓缸呢就係位於地底嘅，直徑呢大概47米，深度呢大概係7米，係起喺呢1930年之前已經停用多年㗎啦。咁亦都話呢，由於結構出現裂縫啦，存有安全嘅隱患啦，而水務署有確認呢唔再需要呢使用呢個減壓缸嘅佔地呢去做一啲新嘅工作水设施，咁于是咧就会系展开一个嘅计划啦，就系、清拆咧呢一个减压缸同埋相关嘅设施，填翻笪地同埋做翻一啲斜坡嘅巩固工程，跟住咧就交翻笪地咧去做其他嘅发展噶啦。咁啊，嗰份文件咧就仲有两张相咧附住喺度，不过都比较黑噶。咁啊，主要咧就系显示咗话有树根咧系穿过咗个减压缸嘅混凝土嘅顶板啦，同埋个钻拱啦，同埋咧就系话嗰个嘅顶板咧出现一个明显嘅裂缝。听完咧呢啲嘅文字介绍，大家觉得冇乜嘢啫，咪一个叫做减压缸咯。咁点不知咧就系、原来主教山嗰度咧都平时有唔少嘅居民街坊咧，会去嗰度去行下，或者喺嗰度即系，譬如系做一啲嘅即系康体嘅活动啊等等。咁啊，今个星期日啦，就有一啲平时嘅居民咧，就走到去嗰个配水顶附，我发觉嗰度，咦？点解挖开咗个窿嘅？然后再望下，咦？点解有啲建筑物嘅？咁跟住再望下，点解？哇，好似系啲罗马柱式嘅建筑物，好靓。于是咧就影相，咁然后影咗相之后咧，就仲话埋俾其他嘅街坊听。咁跟住咧就啲相咧，亦都系摆咗上去好多嘅，即系大家喺个社交网站嗰度都见到啦，或者摆咗上网啦。于是咧就越嚟越引起人嘅关注，亦都咧有唔同嘅地區嘅人士啦，同埋專家咧去嗰度睇啦。咁啊，根據翻咧，即系而家有唔少嘅人士，即系揾翻啲資料咧，就發覺原來嗰個嘅叫做減壓缸啊，即系嗰個主教山頂個配水庫咧，應該咧佢嗰個建築年期咧會係喺1930年之前咧係更加早嘅，甚至係可以咧係上溯到去1904年添。咁嗱，亦都嗰个嘅配水库咧，其实就即系根据有啲嘅媒体啦，揾翻一啲以前嘅报告啦，就话应该咧系九龙水务工程计划嘅一部分嚟嘅。咁而呢个嘅即系配水库咧，就起喺咧九龙塘村北面嘅山顶，水库咧系呈圆形，顶部嘅直径咧大概系155尺，即系47米几，深咧就系20尺，即系6米几，底部咧同周围嘅墙身咧用石屎去到兴建，中间咧就系用一个砖砌嘅拱门啦，同埋石柱咧去支撑住个石屎嘅顶部嘅。嗱，如果咧单睇翻个报告入边嗰啲嘅尺寸介绍咧，似乎就系同水务署提交俾区议会嘅文件咧，都即系相差不远吓。咁亦都咧有一啲嘅传媒就揾翻啲旧地图啦，亦都见到咧嗰个主教山配水库嘅位置啦，就系昔日嘅九龙塘村嘅北面啦，亦都系似乎同而家曝光嘅水库嘅内貌咧系相吻合嘅。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啲资料啦，其实喺大概是1900年以前呢，其实九龙区那个的供水呢主要就是靠一些的地下的水源和山涧的流水的。但是后来也都随着人口的增加，然后呢就是在这个1898年英国政府在租借新界之后，公务局就派出了助理工程师杰斯去勘探九龙半岛的地形，找适合的地点去兴建水塘的谷地，就发展九龙供水系统，要满足九龙半岛上面居民食水所需的。而刚才所提过，就是公务局的助理工程师杰斯也都是跟现在媒体找到的一些报告所显示到这个九龙的配水库的一些描述咧，亦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嗱，咁啊，睇完呢啲嘅历史，咁而家咧就系好多嘅社会人士咧都认为咧应该要保留呢个配水库嘅。咁今日咧就系有关嘅部门亦都系落过去睇过嘅。大家呢几日又有冇吓喺网上见到呢啲相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咧？系咪值得保留啊？甚至系转为咧做一啲嘅旅游设施咧？18723-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29号朝早11点，关爱基金向俗称 N 无人士的非公屋非综援低收入住户发放第二轮一次过生活津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预计，未来几年都不会再推出有关计划。 明年的第三季就有两个的措施是都会实行的，一个就是运房局推行的有关这些轮候公屋三年符合资格的人士一个的生活津贴，在职家庭津贴里头也都有一个项目的调整的，应该都大致上是同这个项目里头所能够帮到的住户大致上就是相若的了。 下午两点半，政府听日推出智方便一站式个人化数码服务平台，等市民透过流动应用程式用作身份认证、自动填表、个人化提示以及数码签署。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平台另一个亮点是填表通，方便市民如将常用的个人资料预先储存，用以填写不同的申请表，免却重复填写相同的资料。 三点半，深水埗主教山食水减压仓重整工程地盘发现遗迹。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话：水务处在2017年曾经就工程向古物古迹办事处咨询，但当时被认为是水缸而冇再跟进。 当然啦，我哋而家睇翻呢个唔系一个简单嘅水缸，而系特殊而有建筑特色嘅。对于今次咧，因为沟通上面嘅敏感度不足，同埋所謂我哋叫做掛萬漏一嘅一個情況咧，所出現嘅一個咁嘅事件咧，我喺度講一聲唔好意思。 四點半，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50宗係本地個案，14宗源頭不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其实香港而家有一啲嘅即系历史嘅古迹咧，亦都系同水务供应有关嘅。咁啊，深水埗嘅主教山呢个嘅配水库啊，咁大家又觉得啊，值唔值去保留咧，同埋发展做旅游嘅项目咧？电话号码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前古之会嘅成员，亦都系港大建筑文物保护课程嘅学部主任李浩然嘅。李浩然你好。 系你好，主持。 喂，首先请教一下先，如果睇相咧，就都嗰、那个建筑都几靓嘅，即系有啲人就形容系一个古罗马式嘅建筑。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嗰个建筑嘅风格或者历史啊？ 佢哋就即系啲人咧，就好多时就会即系佢哋话系古罗马风格咧，又唔系完全啱，又唔系完全错嘅。即系啱喺边度咧？就话佢唔系一个风格，佢系一种系由古罗马。是成全落嚟嘅一种工程土木工程嘅一种建造技术嚟嘅。 嗯。 咁就即係佢即係其实呢啲市民都讲出嗰个重要嗰个重点就係话如果你睇返呢古罗马譬如话有一个好著名嘅一个类似差唔多係相等嘅一个咁样嘅储水池就係依家喺土耳其嘅首府嗰、那个伊斯坦堡。佢哋有一个叫做地下水供电嘅一个咁嘅世界文化遗产嘅。咁呢个地方呢曾经喺1963年嘅铁金刚拥破间铁网即係 from Russia with Love 嗰度出现过嘅。咁呢个呢你睇返呢佢嗰个建造技术呢就同我哋香港呢个主教山嘅呢、這个配水库呢就係、是一样嘅。就是、同样嘅一个嗰啲结构嘅个建造科技嘅嗰啲嗰啲技术呢嚟係做嘅。咁即係话呢呢个罗马呢就因为呢佢哋喺地面嗰度係用嗰啲嗰啲结构啊就係、是、用嗰啲拱形啊即係嗰啲有圆拱拱门嘅嗰啲结构用得好多。所以好多时啲人呢就将呢啲有拱门嘅咁嘅结构呢就同罗马古罗马帝国就联想埋一齐啦。咁又唔係唔啱㗎喎係啱㗎喎即係话呢其实呢、這个头先讲嗰个这个前这个在伊斯坦堡这个地下水供电呢 咁啊，伊斯坦堡咧就係、是、一個係東羅馬帝國嘅首府啊嘛。咁即係話呢一個咁樣嘅宮殿，地下水宮殿咧，就同我哋香港呢個主教山嘅配水庫其實咧係有啲關係，親戚關係嘅，可以講係個遠房親戚啊。就點解咧？就是、古羅馬咧，佢哋涵蓋咗成個歐洲啊嘛。咁啊，包括咗英國啦，依家嘅英國。咁就話咧，佢呢啲技術咧，呢啲拱門嘅技術咧，就冇失傳到嘅，就一直咧都係沿用緊，就發展到。就话由英国嗰度咧过咗千几年之后，即系话呢个这个叫做地下水宫殿咧，大概千五千六年前啦建造好嘅，咁就话就经过咗咁耐嘅时间就传到嚟香港啦，就透过英国咧就传过嚟香港啦，咁啊起咗一个咧系基本上技术系一模一样嘅，物料都系相同嘅嘢。咁即系话呢两个系远房亲戚嚟嘅，咁唯一个分别咧唔同嘅就系话喺伊斯坦堡啊，即系前啊东罗马帝国嘅首府嗰度嗰个咧，就系、是、大好多啦，同埋咧系靓好多咧，因为佢有啲美学上嘅一啲一啲装饰嘅。咁我哋香港个全部系一个功能性嘅一个做法啦。咁但系都系叫做相同啦 吓。 咁所以话咧，你见到个重要性就系话咧，佢话呢个技术咧，其实已经传咗成千几年咧，系直至到系降落喺香港。 是我想请教呢，暂时来讲有没有一些的历史文献或者一些的资料呢去说明这种这样的建筑技术呢在香港来讲普不普遍的？ 在香港来讲怎么 普不普遍的，即是有没有一些的历史文献或者历史资料可以显示到这只这样的建筑的技术所做的建筑物呢，其实在香港普不普遍的？ 曾经是普遍的，不过呢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香港高速發展，而當時嗰陣時嗰個民間咧，就市民嗰度嗰啲保育意識咧就唔高，所以當時已經拆咗好多啦，所以拆剩咧已經無幾啦。即係話咧，可能咧呢、這個咧係可能係少數，甚至係唯一一個剩翻嘅一個係完整嘅一個。咁就話睇翻，譬如有啲咩文件咧，譬如話就1910年嘅一個叫做1910年。水務司署署長報告，咁嗰度咧就有詳細咧就提及咗咧呢一個工程嘅，就包括咗呢個主教山嘅呢個配水庫，佢入面嗰度咧有解釋咗咧，就係有十個項目嘅，就由嗰個水嗰個源頭咧一直到咗個分配供水個水喉嗰度，一連串有十個項目嘅，都係一個完整嘅一個為九龍咧呢個半島嗰度提供食水嘅一個食水系統嚟嘅，咁啊呢個水務系統嚟嘅，咁咧就。讲到咧就话佢嗰个建造咧，其实就系一种有三个唔同嘅物料同埋嗰个建造嘅技术，就话佢嗰个钢咧，佢嗰个地面墙身同埋嗰个屋顶上盖咧，即系就系、是、咧。就是用嗰個石屎，嗰時未有鋼筋水泥，即係見到啲鋼筋水泥應該係後期咧，佢哋咧加或者補落去嘅。咁咧跟住咧就防咗水啦，然後跟住咧就用啲柱嚟托住嗰個上蓋啦，咁先至可以製造啲空間我哋溶水嘛。嗰啲柱咧，佢都要細咧，就用啲石用一啲叫 ash 一啲灰石灰色嘅石，咁咧嗰啲系好硬嘅，系嗰啲花岗岩嚟嘅其实。咁然后咧就去到嗰个柱头嗰度咧，就用砖咧就整成圆拱啦。咁点解用圆拱咧？因为圆拱嗰度嗰个弯位嗰度咧，嗰啲砖咧系一个尖形嘅，即系话咧佢系卡落去嘅，即系上面如果受力咧就会卡死咗，就越受力咧就越卡得越实嘅。 明白。 即系话咧系一个好巩固嘅一个建造嚟嘅。 明白。 然后跟住就就是、三种咁啦。咁所以话有啲人话咧个结构安唔安全噶？一定安全，因为咧嗰个容量咧睇到咧嗰个报告嗰度咧系20000个英制加仑，即系相等于10000个立方米。一水咧嗰个压力同埋个重力系好劲嘅，一立方米等于1公吨，10000立方米系10000公吨，即系话咧佢呢个庫咧水庫咧係可以承受到咁大嘅壓力同嗰個重量嘅，所以咧嗰個結構一定 係 鞏固。 係嗱，我想請教一下就係、是、因為咧當時水務署提交嘅文件咧就形容呢個叫做係水缸，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古諮會咧就因為基於佢哋嗰陣時話係水缸，於是就即係。覺得嘅判斷就冇需要去到跟進啦。咁而睇到咧呢一個嘅水務設施，佢哋自己水務署嘅介紹都話起喺1930年之前嘅。實際上，你覺得今次嘅事件咧，即係當然，呢個文物保育專員佢哋都承認咧，佢哋嘅敏感度有所不足啦。咁但係亦都香港有好多嘅即係水務工程咧，都有一段嘅歷史啊。有啲乜嘢嘅教訓係可以今次吸取嘅咧？即係譬如水務署佢哋判定係一個水缸嘅時候，係咪應該？古蹟 辦相關的人員都應該要去仔細睇睇，而唔係淨係靠一啲嘅工程人員嘅判斷咧？ 啊，就呢個咧，就其實就唔可以怪嗰啲嗰啲工程師嘅，因為嗰啲水務處嗰啲佢哋係一啲土木工程師啊。咁而且咧，呢啲水缸嗰啲建造咧，依家過咗30年代之後，有鋼筋水泥之後，就唔會再起用個同樣嘅方法起。即係話咧，現代嗰啲工程師咧，對呢啲舊嘅呢啲係20世紀初同埋19世紀嘅呢啲建造水庫嘅方式咧，已經咧就冇咩特別嘅認識嘅。咁啊，依家識嘅咧都係鋼筋水泥咧，譬如話好似喺嗰個大坑東嗰個地底嗰、那個嗰、那個排洪嗰個水庫咧，即係。即係嗰個形式或者起， 所以對佢哋嚟講比較陌生啦。呢一隻咁嘅建築方式， 佢就係以一個純工程嘅角度睇，即係對一個普通一個一般嘅工程師咧，佢嚟睇咧，佢唔會覺得係特別嘢，佢覺得係一種落後嘅一種已經過時嘅一種科技嚟睇啫嘛。咁而且嗰啲文件嗰度都有啲混淆嘅。如果你睇翻1910年咧，那個係最好嘅文件，最原始嘅文件。就講到好清楚，佢係一個 surface reservoir， 即係一個配水庫。其他啲文件咧，可能有啲誤傳啦，同埋有啲唔係官方文件咧，又話佢係一個水壓嘅地解壓嘅站，一個又話係嗰啲水泵房，即係講到亂曬大龍嘅。所以咧，佢啲咧都搞唔清楚。 即係嗰個專業嘅問題啦。嗱，李浩然，唔好意思啊，因為就嚟5:30新聞啦，我唔知5:30新聞之後咧，可唔可以略留你1-2分鐘咧，再介紹多一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4宗源头不明，另外有4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本地个案当中，沙田沥源村永瑞楼多1宗确诊，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另外，彩雲村豐澤樓有3宗初步確診，佛教醫院一名女護士初步確診，聯合醫院 2D 病房再多一個護士初步確診，她曾經照顧確診者。輸入個案包括一名印尼來港的外佣，另外至今有最少8個由英國回港的確診人士，病毒是屬於變種病毒。日前發現污水樣本有新型冠狀病毒的彩雲村豐澤樓有3個人初步確診，當局會發出強制檢測令。食物及衛生局表示，擴大強制檢測的範圍，如果同一大廈在2個星期之內有2個無關聯的確診個案，當局會要求大廈居民和訪客接受強制檢測。副局長徐德義說，豐澤樓出現3宗初步確診個案，初步顯示參考污水樣本，實行強制檢測有作用。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豐澤樓的初步確診個案住戶相隔2層，屬於同一座向。沙田瀝源村永瑞樓早前初步確診的個案今日亦都確診。平石村蓝石楼有3個单位出现确诊个案，因此丰泽楼、永瑞楼和蓝石楼居民和访客都要强制接受病毒检测。政府明日推出智方便应用程式，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现阶段智方便程式不包括电子投票服务，未来会视乎大众需要再作检讨。他强调，智方便应用程式不会有位置追踪的功能，政府很重视程式对个人资料的保障，在研发时已经邀请独立第三方机构确保私隐安全保障达到国际标准。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就说，智方便系统只会储存登记市民的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性别和身份证号码，比入境处的电脑系统储存的资料少。至于填表通的功能，市民可自愿参与，决定是否加入地址、手机号码等资料。西班牙将登记拒绝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人士的资料，并且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分享。卫生大臣伊利亚说，名单不会公开，亦不会提供给雇主。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一样，正为民众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 伊利亞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候強調，不會強制民眾接種，但就說越多人接種越好。西班牙是受疫情重創的歐洲國家之一，累計近190萬人確診，超過5萬人死亡。政府期望到明年6月，在全國4700萬人口當中，有1500萬至2000萬人注射疫苗。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表明拒絕接種疫苗的民眾由上個月的 47% 下降至 28%。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上升至15度左右。听晚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微风，晚间北风增强，离岸和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更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而家喺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的。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是在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车多缓慢的，龙尾一路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一带是车多些少。提一提大家，在观塘高超道有道路工程，高超道去三家村方向近住高长院高飞角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邓亚萍13岁已经赢咗青少年冠军，15岁已经做咗亚洲冠军，点知国家队唔要佢？ 睇紧呢个都系 1.5米。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张哲林咧就是、河南省嘅省队教练，佢话所有人都拍低波起唔到手，大部分对邓亚萍嚟讲都系高波都可以起手，就啱个噃。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点点点。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喺深水埗嘅主教山顶啦，嗰个配水库咧就即系被发现咗咧系有一啲罗马式嘅叫做即系嗰个建筑技术啦，一个拱顶嘅建筑嘅，咁 大家睇到啲相咧，就覺得非常之靚啦。亦都有啲嘅人士咧，就認為咧，雖然而家相關嘅工程係暫時停止咗，咁但係都需要進行評級同埋加以保護嘅。咁或者咧，亦都可以將佢變做一個旅遊資源。咁大家又點睇呢？1872311啊，唔知有冇深水埗嘅街坊咧？你其實成日都去嗰度做運動㗎啊，從來有冇發覺過？原來你身邊有一個咁樣嘅地方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啊，剛才咧5:30新聞之前我哋就同前古之會嘅成員，亦都係港大建築文物保護課程學部主任咧李浩然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李浩然，你好。 你好， 頭先咧就同你傾到一個問題啦，就講到話即係水務署嘅工程師咧，佢哋當初就即係形容一個係水缸，咁你就話其實都唔可以去責難佢哋嘅，因為對佢哋嚟講嗰啲係一啲不熟悉嘅一啲嘅即係建築嘅技術啦。而家通常幾多就係混凝土啦咁樣。咁但係我想問咧，即係今次嘅事件咧，喺水務署角度有冇啲乜嘢嘅嘢係值得去吸取嘅咧？嗱，因為依個建築物咧就佢哋自己都寫啦，係1930年之前嘅，咁相信香港都可能仲有唔少呢一类咁样嘅设施嘅，系咪应该以后要加把眼，即系睇清楚，或者系影啲相都影得清晰啲，然之后俾古迹办可以做一啲比较准确少少嘅判断啦？ 系啊，即系其实咧，即系依家嗰个我哋一直以来咧，大学嗰度嗰个教育嗰度咧就比较太过专啊，咁啊啲人咧就唔够啊，嗰个对一般普遍啊，对嗰啲文化同埋文物嗰度嗰个认知性咧就唔系好够高嘅，反而市民仲高，咁啊就所以话其实咧这个依家可以吸取嘅教训就系话咧，如果以后即系话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况要睇一睇咧，就最好带个古迹办嗰啲同事去睇一睇啦，而且古迹办咧依家都系属于发展局以下嘅，咁啊大家溝通嗰度應該就唔會有啲咩阻滯嘅，咁就算咧，你揾個街坊揾個區議員都好啊，咁啊俾多對眼去睇一睇咧，咁啊大家有啲交流啊，咁啊會更加可以更加確認咧，即係話見到嗰啲嘢咧係咪值得保留咧，或者係有啲咩價值咧？ 係嗱，我仲想請教多一樣咧，你以前都做過古諮會嘅成員啦，咁其實咧係文物保育專員，佢哋都承認佢哋今次咧敏感度不足嘅，即係其實佢哋都主要係依靠住咧水務署嘅俾上嚟嘅資料啦，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咧呢個係一個唔需要做评级的旧建物的。那我想问，其实一路以来呢是不是可能是古迹办啊他们或者古迹处啊他们去看下哪些需要评级哪些不用评级的时候呢，是不是都主要是依靠其他部门给他们的资料，他们可能会不会是比较多不多常要去做一些复查或者复核的工作去决定是不是需要做评级的呢？ 古迹即系古迹办、古迹会啊，嗰度嗰啲成员都系委任噶嘛，我哋都有啊，即系正职嘅。咁其实咧系一个义务性嘅工作啊。我哋根本咧就冇咁多时间咧去做呢啲研究呢啲嘢。咁好多时咧就要靠嗰度相关嘅部门咧提供嘅资料咧，我哋开会嗰阵时咧先可以睇。咁其实咧古迹会嗰度咧好多时咧都系靠嗰个古迹办嗰啲同事帮我哋消化咗，咪讲解咗，咁我哋咧先可以做个判断嘅。咁啊，即系有呢方面嘅限制啊。咁就话头先讲翻咧呢个情况咧，就话嗰啲土木工程师啊、水务署嗰啲工程师啊，佢对嗰啲文物嗰度嘅了解啊，就唔系好够嘅，因为一唔怪得佢哋啊，因为呢啲系已经过咗时嘅嘢，咁佢哋咧就可能唔会知。就算我本身我读建筑系建筑师，如果唔系我读过咧系博士嘅级数嗰啲对嗰啲古建筑嘅认识嘅话咧，咁我对嗰啲旧阵时嗰啲建筑物咧系咩风格，我都可能系完全讲错晒，好多时都系会咁样噶。咁所以话咧。所以話咧，就依家咧就話，即係要多啲唔同嘅部門咧配合啦，即係多一層嘅認知性啦，咁啊會好啲嘅。 即係古蹟辦就唔應該純依靠呢個工程部門交嚟嘅資料，佢哋自己都可以加把眼啊，係咪啊？ 有嗱，古蹟辦嗰度咧，佢係讀歷史啊、讀文學啊，或者唔係讀美術啊、讀美術啊，同埋嗰啲有啲係讀過建築文物嘅，咁啊。但系咧，如果水務署嗰度咧，佢哋唔知啊，佢覺得咧唔覺得係一啲重要嘅文物，因為冇評級啊，又冇成啊嘛，佢覺得係啲工程上嘅嘢，咁啊就呢個資料就冇提交俾古蹟辦，古蹟辦都唔知道，咁又唔怪得佢哋，佢唔知佢點做啫啊，所以咧即係話依家咧，既然咧就試過咁樣嘅經驗咧，就話大家知道嗱，呢啲舊嘅嘢，總言之係30年代之前，總言之係戰前啦，唔好講係幾多年份啦，最好咧就揾個古蹟辦嗰啲同事走一齊去睇一睇。 睇啦，唔好自己单靠一个部门独一去睇啦，就唔论你系咩部门啦、 明白。最后我想请教多一个问题啊，就系、是、以你做过古之会嘅经验啦，由于咧今次呢个工程就系一个政府工程啦，咁所以咧其实政府部门都嗌停咗，佢哋会再揾翻即系唔同嘅专家咧去揾多啲嘅资料啦，做一啲嘅客观嘅评定啊。喺咁嘅情况之下，系唔系都仲有一个非常之迫切嘅需要咧，要去做评级咧？嗱，因为以往譬如面对一啲嘅私人建筑，咁我哋发觉原来佢好有历史价值嘅，咁于是就要做一个紧急嘅评级啦，以嗌停嘅工程啦。咁但系今次咧，由于佢系一个政府嘅工程，佢自己都可以暂时停咗先。咁、那个评级嘅迫切性系咪冇咁需要咧？即系可以按翻个程序嚟做咧？ 可以按翻程序嚟做嘅，冇咁大嘅迫切性，而且嗰度咧嗰个结构咧系安全嘅，即系我可以肯定安全，因为嗰个水库咧系相等于10,000立方米，因为水系好重同埋压力好大嘅，一立方米系相等于1公吨啊咁重嘅水，佢10,000立方米咧可以承受到10,000公吨嘅一个重量同埋嗰个压力嘅，所以咧结构嗰度咧系绝对咧系短期内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咧个程序上咧就。古物咧嘅评级咧嗰度咧，即系话你要评咗级，知道佢系乜嘢，确认咗咧，跟住咧先至可以继续咧做，点样去做保育，做唔做保育啊嘛。所以其实咧，所有嘅工程咧，保育嗰方面咧，就系应该都系当佢一个紧急嘅处理啦，即系越快梗系越好啦。 明 白。其实呢个头先你讲过啦，系政府嘅用地，而且系政府嘅用途啦。咁呢个咧喺法律上同埋嗰个行政上，应该系唔系太多嘅困难，唔系太多嘅阻滞嘅。咁其实咧可以咧有两个做法。一个咧就系话，譬如好似竟然你嗰、那个用一个紧急嘅方式，三日之内就可以咧断定佢咧系暂时咧定咗佢一个暂定估值先，跟住咧一年嘅时间咧去慢慢咧再去做嗰啲研究啊，写报告啊，跟住再将佢变成啊，系咪做成一个法定估值？另外一个做法咧就系话早啲将佢评咗级，如果系评到一级嘅话，咁啊好啦，因为依家嘅政策之下咧就系、是。一级嘅历史建筑物咧，评咗一级嘅历史建筑物咧，就是、一个准古迹啊，咁就得啦，咁你就可以咧系固定咗佢咧，就是、有个确认性啊，就唔会咧佢一定会受到保育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李浩然啊，暂时同你倾到呢度，系一位嘅历史文物嘅建筑文物嘅专家嚟噶。啊，电话号码18723111吓，有冇啲咩睇法咧？可以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请嚟深水埗嘅区议员何启明啊，何启明你好。 你好， 系睇到咧就系呢一个主教山嘅呢一个下低个配水库咧，就非常之引起街坊嘅关注啦。咁但系我睇翻咧区议会嘅文件咧，其实都间不中即系主教山嘅一啲嘅设施或者设备啊，都系有提到上去区议会上面嘅。咁甚至就系譬如我睇翻呢个五月嗰份文件咧，佢就形容系即系水缸啊咁样。其实过去一段时间，究竟区议会对于下低嗰度嗰个建筑物的掌握是有多少的 呢？其实呢一路以来呢，其实水务署都是说它是配水库的，是去到近期呢才突然间说变成食水减压缸。这个配水库呢，其实1904年落成，去到70年代就没用了，闲置了几十年。一直以来呢，街坊就自发上在上面整一些的神文设施，每日做运动用。去到2018年的时候呢，咁水务署署长嚟区议会咧，就话呢个水缸咧有因为太耐啦，有个安全危险，即系有个结构性嘅危险，咁所以基于安全考虑就要维修啦。咁而维修嘅方法咧，就系因为佢空心啊嘛，就系埋咗佢，用啲泥填平佢，咁啊完咗件事。咁但系喺个过程入边咧，佢只字不提呢个历史建筑，冇同过我哋讲过入边可系会有机会有文物啊、古迹啊等等，乜都冇讲过。然后就俾咗两幅好黑嘅相我哋，就影咗个顶头，就话我啲树根灿烂晒啦，要整啦咁样样。咁但系我哋又冇入过去睇，又唔知入边系咩。咁水务署话要整，咁居民好甚至议会好都话哦，咁你要整啦，因为有安全考虑啊嘛。咁去到上个礼拜掘开咗啦，先至发现原来系一啲咁靓嘅建筑，咁有历史价值嘅嘢咯吓。 咁所以其实一路以嚟，其实你哋都唔知道啦，因为水务署嘅专家都认为嗰个系一个即系叫减压缸，或者系甚至系文物保育专员，佢都形容话以为系一个普通水缸啫咁样咯吓。 其实嗱，水务署咧应该有晒各项资料嘅，包括佢几时落成，佢嗰啲图迹吓，各种资料有齐，但系我哋就见唔到。佢喺諮詢嘅過程入面交代翻呢啲資料，因為其實如果佢係一早講俾我哋聽， 喂，原来是一些珍贵文物来的，是一些很特别的建筑手法的。喂，咁大家就要问，咁你应该好好保育啦，系咪？咁以而家技术要平衡嗰个安全同保育，绝对做得到啊，系咪？咁但系佢就唔系，然后仲要用一个方法，就系佢系纯粹揾泥填平佢就完咗件事。如果真系俾佢做得成呢单工程嘅话，呢、這个咁嘅配水库咧就冇咗噶啦，即系唔会俾你入到去睇，影到啲咁嘅相，系俾泥填平咗就冇咗噶啦吓。 嗯，不过会唔会系即系水务嘅专家咧？佢哋始终都唔系读呢个历史文物噶嘛，即系亦都系比较难以苛责佢哋啊，冇去了解清楚到底嗰度个建筑系点样嘅咧？ 嗱，其实如果睇翻啲资料而入佢入去睇过，嗱，一般街其实呢件事系第一时间揭发系街坊先，街坊入去见到哇咁靓嘅，点解要拆啊？于是同我哋讲去到。啱啱琴日假期完一日，佢哋想复工，跟住然后啲街坊系阻止佢，先至搞大件事，令到全城关注，然后大家就知系保啦。哇，系啊，大家要保留啊，保留。但系啊，水务署都系嗰句，佢有晒资料嗰啲嘢。如果个公务员肯花啲时间去揾翻啲配水库嘅资料，睇翻佢之前嗰啲事嘅时候，佢一定唔会攞一个咁草率嘅决定咯。 嗯，咁何启明，你哋而家谂住区议会层面点样跟进啊？ 嗱，首先咧，我觉得要求佢停工一定要啊，但系同时我哋要求佢要就做一个暂定古迹啊。 嗯， 嗱，因为个问题喺呢度，佢停咗工咧，佢掘开咗个窿咧，入边就日晒雨淋嘅。 嗯， 以前就话有泥土拥住佢，佢可以保存得好好。咁、但系依家掘开咗个窿咧，佢日晒雨淋，纯粹停工，由得佢咁样放喺度咧，其实就可能死得仲快。 嗯， 所以点解我哋要求佢要做个暂定古迹，就系、由而家开始就要做保育。 嗯， 并且 AMO 要 mon 住佢，要定期跟进，咁样先至一个最好嘅办法。如果唔系咧，你咁样放喺度三个月啦，呢三个月发生咩事都冇人知道，三个月后先话系叫做暂定古迹嘅时候，最理想都系咁样。咁佢先嚟做保育呢，咁其实就晏咗三个月㗎喇。 嗯。 所以我觉得佢係应该依家先做暂定古迹，然后佢鍾意再做进一步评级嘅，咪慢慢再做囉。但係依家就应该开始个保育嘅过程，如果唔係依家就係停工放喺度日晒雨淋。同埋我哋就要问责返，点解水务处可以话依家先嚟沟通，仲话唔好意思下次做好啲啦咁。其实如果佢之前话通知过古迹办，话有做过沟通，咁佢嘅沟通去咗边咧？点解唔话俾我哋听系历史文物呢？如果你有沟通过，沟通咗啲乜嘢出嚟咧？佢唔提嘅喎，完全可以。 嗯。 咁然后谂住蒙混过关，唔系揭发咗呢单嘢出嚟咧，佢都唔收手。 嗯。 跟住然后就系将来，如果再有同类嘅工程，都系面对一啲咁旧型嘅建筑嘅时候，其实唔系净系水务署，各个政府部门都应该有一个概念，就系唔好谂住旧嘢系抌，唔好谂住旧嘢就净系整，其实旧嘢都可以系保，应该保存落嚟咯。 明白，即系要提高个敏感度。多谢晒你，何启明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何启明系深水埗嘅区议员嚟嘅，咁啊，可能地下都真系好多保嘅吓，点样去保护咧？一八七二三一，转头同大家咧再倾一倾呢个议题，因为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发起咗个联署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今日继续讲一首叫做 If by Rudyard Kipling 嘅一首诗。If you can dream and not make dreams your master, 如果你能够有梦想，但系唔会俾你呢啲咁嘅梦想咧，系主宰咗你嘅人生 ，OK， 唔会俾佢牢牢咁控制住 ，OK。If you can dream and not make dreams your master, if you can think and not make thoughts your aim， 如果你能够思想 ，OK， 你能够谂嘢有智慧嘅，但系你唔系净系得个脑嘅，唔系净系得谂嘢嘅。If you can meet with triumph and disaster， 你能够面对胜利又好。Okay, 你面对一个很惨痛的东西也好 And treat those two imposters just the same 唔会俾你人生遇到个挫折或者成功系影响到你自己个为人。大家听多次呢一段。上次我哋话 ，If you can keep your head when all about you are losing theirs and blaming it on you, if you can trust yourself when all men doubt you but make allowance for their doubting too。今次呢两句系 ，If you can dream and not make dreams your master。If you can think and not make thoughts your aim. If you can meet with triumph and disaster and treat those two imposters just the same. 今天讲到这里，下次再见。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剛才呢跟大家讲过呢，有不同的组织呢都是即是做一些联署工作的要求呢，是譬如是详细研究那个水务设施的历史古迹啦，历史的价值啦，咁同埋呢将它做一个暂定的古迹的。咁究竟这些诉求的原因是什么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长春社的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吴希文你好。 你好，你好。 首先想问一问，我见不同组织都做一些联署，亦都即有一些就说应该要做一个暂定古迹先咁样。咁你哋呢就亦都话是要求呢就即时停止工地的所有工程啦，咁同埋要研究呢那个水务设施的历史价值啦，同埋要找一些合适的保育措施啊等等的。暂定古迹你哋觉得有冇迫切性去做呢样嘢呢？ 我反而睇暫定古蹟，其實那個意義係即係彰顯翻本身嗰個古蹟嗰、那個歷史重要性。嗯、即係我某個程度上其實同意某一啲，即係今日有啲嘅講法，就係因為今次嗰個建築物係涉及政府嘅建築物嚇，同、以前景賢里啊或者紅樓嗰啲咧，其實個性質係有少少嘅分別嘅、 嗯。 不過即係我亦都會覺得，即係暫定古蹟本身佢。即係呢個狀態，其實就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警示嚇，話翻俾大家聽，本身嗰個歷史建築嗰個歷史重要性。之前甚至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潛台詞，其實係想為呢啲嘅古蹟去做法定古蹟添。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去諗嘅，即係呢一樣嘢係咪都可以去話翻俾大家聽，透過去做暫定古蹟，就去強調翻呢個歷史建築物嗰個歷史價值啊、歷史重要性。 嗱，而家咧，我哋睇到咧，即系嗰个嘅即系嗰个配水库入边啊，已经咧有二十米乘十米嘅天花板咧系拆咗噶啦，亦都有四条柱咧系拆咗嘅，入边总共就有一百条柱啦。咁呢啲拆咗嘅嘢，其实你哋觉得要点样去处理咧？会唔会某程度上其实都已经系损害咗佢嘅历史价值啦？ 都擔心㗎，因為我諗嗰種擔心係建基於我哋即係當刻咧，其實係冇任何一啲嘅資訊去話俾我哋聽，究竟呢個歷史建築物嗰、那個即係建築嘅特色啊，又或者佢本身嗰個水務歷史嘅重要性。咁所以即係喺一個從一個保守嘅角度去諗，你梗係要保存一個完整嘅古蹟先，咁跟住之後可能再俾我哋去詳細研究翻嗰個歷史重要性啦嚇。咁但係即係當即係呢件事發生咗啦。就有啲工程而家整爛咗某一啲嘅即係部分啦嚇，會唔會對我哋去認識嗰個古蹟係有一啲嘅即係影響咧嚇？咁不過而家咁樣聽翻，即係似乎可能嗰、那個即係受損嘅程度比我哋想象中即係細，我指嗰個範圍。咁我諗即係都可能會即係叫不幸中之大幸啦。咁所以都期望喺即係未來咁呢段時間真係停咗工，咁就真係要你话叫亡人补牢啦，系做翻多少少嘅工作，揾翻清楚究竟呢、這个水务设施嗰个嘅历史价值啊、建筑特色等等，咁再去睇下为呢、這个即系水务设施做一个乜嘢嘅保育方案咯。 嗱，而家咧就系坊间揾到嘅历史资料咧，同当初水务处提供嘅历史资料咧就有所不同啦。咁古迹办亦都话会揾专家咧进行进一步嘅研究。咁但系当我哋即系研究都未完，大家已经喺度拗紧话系要做保育啊，甚至系话。发展做本地的深度游咧，其实会不会快咗一啲啊？即系你自己睇起上嚟， 都我觉得都系，即系我谂，首先我哋认清楚嗰个古迹嗰、那个即系特色吓，或者可能佢建筑嗰、那个即系状态，或者可能嗰个结构嗰啲嘢，我谂攞晒呢啲资讯。 咁到時我哋再睇清楚啊，究竟我哋可以用一啲乜嘢嘅方法係去叫做保育啊，或者可能係一種即係保育旅遊康樂即係兼備嘅一啲嘅方案出嚟咯。咁我覺得即係未來即係政府部門咁佢話會做研究啊嘛，我期望其實唔係閉門造車，即係唔係淨係自己喺度研究，另一方面其實開始要去吸納下一啲民間嘅意見。我講緊嗰個民間意見咧，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民間點揾到嗰啲嘅歷史嘅資料。 嗯， 過去嗰日你見得到可以揾到好多資訊出嚟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度其實你就見到即係高手在民間啦，民間其實嗰個智慧係可以幫助到即係即係部門去睇翻嗰個歷史建築物嗰個重要性咯。 所以期望亦都係成個過程咧能夠公開透明，亦都有民間嘅參與啦。多謝曬你，吳希文傾到呢一度啊。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嘅交通，咁阿 Rain 同大家报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清水湾道，清水湾道落山方向，咁近住平石村嗰度咧有意外啊。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塞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嘅清水湾道去彩虹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有意外，咁慢车嘅龙尾塞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或者睇下可唔可以改路行啦。现时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濠江村道。好啦，我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四升十三个四，工商银行四个九升一毫四，五菱汽车两个五毫四跌五毫六，中国移动四十四个六毫半跌八毫半，比亚迪股份一百九十二个半跌七个二，长城汽车二十三个半跌六毫半，盈富基金二十六个七毫四升两毫六。美元兑其他貨幣嘅現價：港元 7.753， 日元 103.64， 瑞士法郎 0.885， 加元 1.281， 人民幣在岸價 6.534， 英磅兑美元 1.349， 歐元兑美元 1.225， 澳元兑美元 0.76， 新西蘭元兑美元 0.714。 港金收報17,39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76.63美元，卖出价1877.62美元。港汇指数101.1，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水湾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佐敦谷公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后些少近住六伦街那段龙尾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入口那边都有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的龙尾海丰园，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山翠苑慢车龙尾兴民村。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的，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

係即係上個星期啦，咁就喺有條件之下咧獲得保釋嘅。咁其實個保釋條件咧都相當之即係多嘅喎。咁包括咗咧就係佢要去警署嘅報到啦，同埋出席法庭聆訊之外咧，其餘時間咧都係唔可以離開佢嘅住所，要交1000万元嘅保釋金，同埋要求咧有三個人咧做總共30万元嘅人事擔保，佢唔可以離開香港，亦都咧要交出所有嘅旅遊證件，每個星期咧要向警方報到3次，仲有另外嘅一啲嘅要求嘅，就係咧佢要承諾咧唔可以用直接或者係間接嘅方式作出任何咧可能被視為咧請求外國或者境外組織、機構或者個別人士咧向中國或香港特區制裁或者敵對嘅行動，即係話咧佢唔可以同任何嘅外國嘅政府官員咧係會面啦。唔可以接受任何形式嘅訪問啦，唔可以喺任何嘅即係媒體上面咧係發表文章啦，無論係電子啊定係印刷啦，亦都咧係唔可以咧喺任何嘅社交媒體度發言啦、留信息啦或者係留言嘅。咁其實都係一個相當之嚴嘅要求啦，咁但係呢佢由於佢獲准咗保釋啦，咁亦都有啲人就指出呢就係話喂即係其實國安法根據國安法嘅第42条呢就係、是、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佢唔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就不得准予保釋。咁因此呢亦都有一啲人嘅批評啦，就係話法官呢作出呢個嘅裁決質疑到佢哋嘅理據啦。人民日報呢亦都作出咗一篇嘅評論㗎，就話批准黎智英保釋對香港法治傷害太深。咁而今日呢係法院呢就頒布咗佢嘅書面嘅裁決，就詳細都解釋咗咧點解佢哋即係法官咧係俾佢保釋嚇。不過首先啊，陳志傑即係好簡單地去講講，就係過去嗰段日子啊，即係一啲媒體嘅評論對於法官俾阿黎智英作保釋嘅評論，你點睇咧？ 我諗最重要就係大家去睇翻今次嘅判詞嘅理據嘅。尤其是頭先阿陳宇平，我哋都傾到保釋條件都幾俗稱嘅辣下嘅，包括話唔准用任何直接或間接方式去請求外國干預，即係國安法話唔准請求外國干預嗰樣嘢啦。又或者係唔准發表任何媒體，唔准接受媒體訪問啊，發表意見咁樣。咁睇翻判詞裏邊啦，第31段咧有一個我幾留意到嘅狀況，就係呢一樣嘢咧。個法官話係由一個叫 Mr. Duncan 嘅人，即係辯方，應唔好話辯方，即係黎智英個代表律師提出嘅。其實呢啲所謂咁辣嘅條件咧，應該就係代表黎先生嘅嗰邊去提出，佢希望遊說法院接受保釋嘅。所以啲條件雖然辣啦，不過係黎生嗰邊嘅律師去提出嘅，係就去作為去回應法院，就話你擔心黎生會繼續做請求呢個動作嘅條件啦。另外咧，今次咧透過書面嘅判詞咧，我都留意到一樣嘢嘅，就係第九段有一個幾重要嘅原則，我睇到嘅。英文嚟講就係話咧，佢話嗰個嘅 bail court 唔可以影響 trial court， 咩意思呢？即係話處理保釋嗰個嘅 法院 啦，或者嗰個裁決行為啦， 係 唔可以影響審判嗰個裁決行為嘅。咁所以都令到法院係好小心嘅，即係話唔可以喺呢個保釋嘅審訊裏面就好似落咗某啲嘅確切嘅諗法，例如話啲證據好實正啊，又或者係就係請求啦呢啲。所以我睇到個判詞，我覺得係個法官好小心嘅，因為佢係有一個原則第九段，個 bail court 即係話你審訊保釋嗰個動作唔可以影響 trial court 嗰、那個即係。 嗰、那個審訊嘅法院 係啦， 係啊，作出嘅一個行為或者決定。嗱，不如咧，我哋又揾法律界嘅人士同我哋解一下呢段嘅判詞啊。咁啊，電話旁邊咧請嚟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嘅，湯家華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兩位 嗱，不如請你同我哋解一解個判詞啦嚇。似乎個法官係分咗兩部分嘅，一方面就係講佢究竟有冇一個潛逃嘅風險啦，另一方面咧就係對於國安法咧第42条嘅理解下，可唔可以同我哋解一解咧？ 我睇个判词，其实里边所提出嘅论据都系相当，我哋俗语讲系行货啦，即系必然要考虑嘅，就冇咩突出嘅论据。 控方亦都冇提出任何嘅比较独特啲嘅法律嘅论据或者理据。好明显就辩方呢就有备而嚟嘅。咁佢哋都提出好多自愿接受嘅条件。咁但係对于啲条件呢控方係冇任何佢只係除咗话唔接受之外呢係冇任何特别嘅理据提出嚟点解呢啲条件係唔应法庭係唔应该接纳。咁所以整体嚟讲睇完之后我觉得都相当一面倒嘅因为控方嘅理据真係唔係好充足。咁至于刚才你哋提到嗰点呢其实都係相当即係点讲相当普通嘅。 哦明白。 因为即係保释呢个法保释嘅法官係唔应该去谈及或者即係判断嘅案情嘅严重性或者係嗰、那个即係可能定罪嘅成功率。当然呢若嗰个法官认为控方嘅理据係相当薄弱嘅话呢咁就即係会批准保释嘅机会就会高啲。如果嗰个控方嘅理据係相当强嘅咁就批准呢个保释嘅机会就会低啲。咁法官亦都非常之小心喺呢方面啦即係好明显佢都知道有机会会上诉嘅咁所以佢处理得所有嘅双方嘅理据都好小心尽量唔会俾人抽证到係犯错。咁就所以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冇咩特别啦即係只不过似乎就如果你话即係准备功夫嚟讲似乎个辩方嘅准备功夫就比较足够啲。 系，汤家华可唔可以请你同我哋即系解释一下咧？嗱，因为有一啲嘅评论啦，我特别就引述即系《人民日报》嘅评论啦，佢哋就话咧，根据呢个国安法第42条嘅明确规定咧，佢哋话咧系不得准予保释咧，应该系常态嚟嘅，除非系喺特殊情况之下，即系法官咧唔系有理由相信，而系必须咧系有充足嘅理由相信嫌疑人唔会继续作恶咧，先至能够准予保释。咁即系话咧。准予保释是例外而且门槛很高这个就是即是《人民日报》的评论的其中一个主要观点啦。但是法官亦都在个判词里面亦都有引述到另外的一个案件就说即是那个所谓即是不给保释这样东西其实就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即是判词里面怎样 去考虑即是国安法第42条的第二段这点咧？ 首先我就唔会评论其他人嘅评论嘅。不过咧就从一个法律嘅观点咧，法官就只系根据以前嘅判例去处理，亦都因为我头先解释过，双方冇咩特别嘅法律嘅论点提出嚟，咁所以就法官喺呢方面就比较少着墨。一般嚟讲咧，容许被告担保咧。是一种权利来的这个亦都是得到国际人权公约的第九条第三款呢是确认了。一般来讲法庭要有三个考虑最少啦。第一就是会不会潜逃呢第二就是犯人会不会干扰这个证供或者证据呢第三就是会不会再犯呢咁国安法冇错是将个门槛是稍微提高了。但国安法呢亦都本身嘅条文都讲得好清楚呢係容许被告申请保释嘅。好多人都忽略咗第41条嘅第二款。41条第二款呢就讲咗就提出检控必须得到律政司嘅书面同意。但係呢点并不影响嫌疑人申请保释。咁即係好明显讲到就係嫌疑人可以申请保释亦都可以成功获得保释嘅。只不过呢就法庭必须要信立保释咗唔会令到个被告係再干犯呢、这个国安法里边嘅罪行。咁正正係因为呢一点呢今次嘅法官呢就接纳咗被告所提出嘅各种嘅条件甚至呢被告提出 就愿意佩戴一啲电子嘅装备，系令到警方可以全天候追踪。只不过呢一点咧，就控方就话唔适合嘅，话佢我谂佢讲唔适合，可能就系话可能香港喺呢方面嘅软件好硬件好未去到一个即系比较完美啲嘅水平，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喺即系抗疫嗰方面咧，其实最初嚟讲其实都有要求一啲即系受检嘅人士要戴啲手压脚压，但系发觉其实唔系好 work 嘅。咁所以就即係換句話講，你可以睇到個被告係願意接受所有任何禁止佢去離開屋企或者同其他人接觸嘅條件。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咧，就法官就亦都係因為控方係冇提出相反嘅理據啦，咁所以法官就認為被告再干犯國安法嘅機會係相當低嘅。咁既然係咁，就已經係其實符合咗这个国安法的第42条第二款里面所提及的一个很高的门槛。 是啦，汤家华刚才就提到啦，今次个判词呢我们所见就比较平平无奇啦，辩方就好像有备而来，控方呢就看落好像都是做一般的工作。咁按照你嘅經驗啦，過往呢啲咁重大嘅官司，如果控方真係有有力證據咧，係咪真係會收埋遲啲先至用嘅咧？ 其實控方有拎到有力證據出嚟嘅，但係嗰啲所謂有力證據咧，個法官認為都係不外如是。相反因為今次涉及兩組嘅控罪，一組就係同呢個即係欺詐有關啦，就有關於佢哋嗰個。即係利用咗個寫字樓去做其他嘅工作啦。咁嗰方面咧，就一般嚟講，就法庭係會容許保釋嘅。咁法官亦都唔認為嗰個案情係即係相當成功率係去到一個即係犯人無可駁斥嘅情況。咁相反，佢就話，其实犯人都是有答辩理由的，我睇到。至于国安法嗰方面呢，其实亦都唔系一个即系好滴水不漏嘅，即系控方嗰方面嘅案情亦都唔系一个滴水不漏嘅情况。因为里面所提及嘅要求外国即系制裁香港呢，只系从一个间接嘅方式，即系话透过两个访问。咁亦都冇证据显示佢系直接向呢、这个外國的政府或者官員咧，係要求制裁香港嘅，咁所以係即係從案情嘅即係 係嚴。喂，係湯家華，係 唔係咁滴水不漏咯，就係咁強啦。 係湯家華，另做一樣嘢嘅，今次咧應該就係係咪算係由高等法院直接上訴到去終審法院咧？係咁，中間上訴庭係咪真 係？係因為控方提出就係有一個，即係重大嘅亦都有廣泛代表性嘅法律問題，就係、是、包括點樣去理解《港區國安法》第42條嘅。咁因此咧，就佢就提出呢個上訴，而法庭亦都同意嘅。法庭唔同意嘅，只係話佢唔可以因此而即係改變嗰個保釋嘅許可。 明白，系汤家华，今次个案例，我觉得重要系因为始终系国安法嘅条文，尝试用普通法嘅系统嘅案例去处理啦。咁所以呢个案例可能都系一个几重要嘅先例啦。 但系今次唔系一个重点啊，对唔住，因为国安法自己本身咧第四条咧，我讲得好清楚，国际人权公约适用嘅。咁头先我亦都即系解释过，国际人权公约第九条嘅第三款正正系有提及到。即係關於保釋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喺條文上無分係普通法或者係大陸法，個法律原則應該係一致嘅。個問題只係在於喺個別案件裏邊嘅法官點樣去睇佢面前嗰件個案裏邊嘅唔同嘅情況，去點樣去引用呢個條例裏邊所定下嘅法律原則嘅啫。咁所以我唔覺得喺呢方面有啲咩獨特。 因為保釋條件都比較高啊，會唔會以後有關國安法嘅案件又有要保釋嘅時候，會參考咗呢啲條件嘅咧？ 某程度是会参考，但是每一件个案都不同的。很简单，黎智英是一个有钱人，咁法官定了1000万保释金，咁系咪每人都可以拎到1000万保释金咧？ 唔系咯， 唔会嘅。啊，咁即系譬如假设啦，佢讲笑你同我，咁我哋拎唔到1000万，保释金系咪即系等于你根本就唔可以保释咧？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喺呢方面嘅各法庭喺处理保释嘅时候，一定要睇个别个案嗰个个人嘅背景啊。咁案情係點樣，然後去作決定。引用呢啲案例呢，只係用一個原則性嘅問題，即係睇下原則上應該點樣 係 呢啲唔同嘅論點嘅啫。 当然即係呢件嘅上诉嘅保释呢，即係保释呢其实都仲会喺法庭上面要处理啦。咁不过通佳华，我想请问呢，即係按照请教，即係按照呢几日嘅讨论去睇啦，其实会唔会都反映咗似乎坊间对于国安法嘅理解呢都真係存在好大嘅一个即係争议空间啊。 我同意嘅，咁呢个亦都係无可厚非，因为香港而家正处于一个極度即係政治對立嘅情況，咁雙方嘅政治情緒都係好高漲，咁特別黎智英係一個好野火人物啦，咁所以亦都引起即係好大嘅關注同埋爭論。呢個我係完全理解，亦都明白，但係我希望講嘅咧就係大家唔好俾啲政治情緒咧係影響到連個法官都燒埋，因為我判之後呢個判詞之後，我唔覺得個法官是有犯到什么明显的错误。因此如果就此就去推论法官是有心放人啊，或者是有政治图谋啊，或者是私人 的考虑啊，我觉得这些对法官都是不公平的。 对于香港的法院有没有造成损害呢？今次 我觉得我们是相当坚实的，我们的制度相当坚实，我们的法官是相当坚实。所以我不会觉得一两 的批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法治问题。但当然长远来讲，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当然会是一个令人担心的情况。 好啊，唔该晒你，汤家华，多谢晒， 吓， 拜 拜 吓。汤家华系一位资深大律师啦，咁刚才都同我哋解过，即系判词入边嘅一啲嘅内容啦。咁不过当然即系最终而家律政司咧都系会作出一个嘅上诉嘅，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个上诉嘅结果到底系点啦。有七点钟新闻报道。 推出初期可以接通20多项政府及公用事业服务。提供身份认证、自动填写表格、个人化提示等功能。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表示，应用程式亦会支援稍后启动的电子针卡服务，方便市民下载接种疫苗的电子记录及查阅病毒检测结果，但暂时不会提供预约打针功能。他强调，至方便应用程式不会有位置追踪的功能，政府很重视程式对个人资料的保障，在研发时已经邀请独立第三方机构，确保私隐安全保障达到国际标准。天气方面，一度冷风正横过广东北部，这个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下降10度左右。预料这个冷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强烈寒潮随后会逐渐影响本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听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上升至15度左右。明晚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微风，晚间北风增强，离岸及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及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加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及非常乾燥，周末期間早上氣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港岛东区走廊嘅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开咧，因为有意外啊，非常多车噶，龙尾去到海丰园嘅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塞到海丰园。 隧道方面呢，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呢，九龙入口都系非常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附近嘅。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就去到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喺柯达大厦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虎山道。港岛路面呢，而家中区嘅花园道上山方向上行，近住马纪仙峡道交界呢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红棉路近住缆车站。九龙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呢都系多车，咁龙尾就去到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新墟同埋丁九段都系比较多车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一带都系多车啊，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美林村段都系多车啦，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松苑同埋大围隧道入口。元朗公路去屯门就博爱交汇处多车嘅，龙尾去到博围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就快过去啦。 喂，諗话咁快呢就迎接2021年啦。心情真好紧张，又想去快啲嚟，又唔想去快啲嚟，又想快啲嚟。 流年流年，慢慢嚟，唔使急㗎。 咁桂林嘛，你有啲咩新年心愿呢？ 我呢就希望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咁啦。 好啊好啊，健健康康，我要我要我要。 喂喂，都话慢慢嚟囉。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陈志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陈志杰，头先我哋就讲过咧，有关于黎智英啊，即系获准保释嘅个判词啦。咁其实都邀请咗汤家华咧同我哋解释过啦。咁因为其实喺个判词入边咧，法官亦都花咗唔少笔墨去讲咧，就系点解即系佢觉得咧黎智英嗰个潜逃嘅风险系低啦。咁同埋咧，亦都系讲即系点解咧佢会系喺一个国安法嘅控罪之下咧，都系俾黎智英保释。不过关于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我们即稍后都要看律政司提出的上诉，看看法院再有什么的裁决，不知道到时又会不会有另外的一些即法律的理据，我们要进一步解读。不过呢，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又关注一下一些在外的香港人。 我諗大家都記得啦，就係、是、當初咧，即係喺武漢封城嘅時候咧，又或者係鑽石公主號事件啊，即係佢哋滯留喺日本嘅時候咧，亦都有唔少嘅呼聲咧，就話要接呢批嘅香港人翻嚟。係咁當然最後即係當局亦都係用咗唔同嘅方法啦，去協助佢哋翻嚟香港啦。而家同一個情況係咪又發生喺英國咧？因為喺較早之前咧，由於香港基本上而家就已經禁止咗英國同香港之間嘅客運嘅即係交通啦。咁亦都咧有一批嘅人士，佢哋係滯留喺英國嘅，就透過一個群組咧，係要求咧係睇下可唔可以想啲辦法咧接佢哋翻嚟香港。咁但係似乎相對地咧，對於呢一班嘅人士嘅訴求咧，就好似社會各界或者係特區政府都唔算係太過即係積極去處理，算唔算咧？ 我諗從滯留喺英國嘅港人嘅聲明咧，嗰份聲明都寫得幾小心，我真係覺得係幾小心。佢份聲明都認同特區政府果斷去實施防疫嘅政策嘅，基於新冠肺炎喺英國出現嘅變種嘅狀況。當然啦，最後個結論都係希望特區政府唔好放棄喺滯留喺英國嘅香港人啦。而其中最值得留意的一點呢，就是引述返林鄭月娥特首在3月的一個的聲明，就是基本法是賦予香港居民出入境的自由，所以任何的政策呢都應該小心處理這個的關鍵位。這個聲明呢，特首當時聲明呢，是回應香港當時呢是有強烈的聲音要求封關，主要當時今年年頭就是封內地的關，因为当时疫情在内地到来的。公共政策是有连贯性，如果三月的时候政府的立场就是希望香港居民的出入境自由就算疫情之下都尽量得到保障，所以派包机去内地接回香港人回来的话呢，同样今次滞留在英国的香港人这个期望呢都可以理解。 不过都补充一下啦，就系即系头先讲个特区政府嘅态度啦，咁睇下大家系点样解读嘅。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佢被议员问到啊，会唔会去派包机咧接济滞留喺英国嘅香港人翻香港嘅时候咧，佢就话明白禁飞令会对有关港人造成不便，政府会检视情况嘅。而我哋亦都问过即系保安局嗰方面啦吓，咁保安局咧佢嘅回复就话咧，特区政府系一直密切留意世界各地的疫情发展，因应最新的情况，政府已经公布所有在登机当日或之前21日曾经逗留在英国超过两个小时的人士将不会获得准登机前来香港。因应上述的检疫政策，截到去10月29号的上午9点钟，入境处收到大约120名港人的查询及求助，并且在收到港人的查询和求助之后，已经即时提供相关的资讯及按其意愿提供可行协助，亦会在有需要时联络中国驻当地领事馆继续跟进，亦都说入境处会继续和求助人及相关部门保持联系，留意事态发展，亦都咧系话在外嘅香港居民如需协助咧，系可以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嘅24小时热线嘅。即系似乎到而家为止，陈志杰头先我读嗰段嘅回复咧，主要都系话提供一啲嘅资讯啊，或者系可行协助。咁但系具体而言，譬如有啲乜嘢嘅可行协助系提供到俾佢哋咧，又呢度又冇一个嘅指示说明啦。 用翻头先汤家华大壮同我哋倾嘅一个评语啊，寒货啦，即系话做翻一贯做嘅嘢。重申翻現有嘅政策同埋檢疫嘅方針，咁呢一個咧就似乎印象上就同當時特區政府駐武漢辦事處俾社會嘅印象唔一樣嘅。仲記唔記得當時特區政府駐武漢辦事處有位職員，應該係留到最後一刻不斷視像會議，連傳媒都對佢有印象噶嘛？即係喺當地叫做係俗稱啦，戰鬥到最後一刻啊咁樣。而今次似乎冇乜呢方面嘅聲音。 咁啊，不过亦都当然要留意啦。英国而家出现嗰种变种嘅新型冠状病毒咧，其实都引起世界各国嘅关注嘅，因为佢嗰个传播力上面咧的而且确即系引起好多嘅专家咧系留意啦。咁所以而家唔少嘅国家，唔单止系讲紧即系香港呢个地区啊，其实唔少国家咧对英国咧都系有啲就唔俾佢哋嘅人士入境，有啲咧亦都系比较用一个苛刻嘅方法去处理的， 真的走不到的，因为就算留在英国的港人想走，其他的地方不被来自英国的人飞入来，那都没得走的，真的。 可能呢在3月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应不应该派包机去接载滞留在外地的香港人，而当地也都是一个有疫情的地方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又要再继续一次了。现在就是讲一些逗留在英国的人士。电话号码 1872311, 你有什么的意见和看法呢，打来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呢请来是现在滞留在英国的香港人王小姐，黄小姐你好， 你好， 系你好，系你好，陈小姐，陈先生， 系你好，阿黄小姐，想请问咧，你哋主要系透过一个 WhatsApp group 啦，做一个联系啦，就系联络喺英国滞留嘅香港人嘅，暂时有你哋联络到几多人左右啊？ 其实我哋由12月21日起知道香港政府嗰个嘅禁令之后咧。咁其實我哋因為有一位區議員咧都滯留咗喺英國啊，咁經呢位區議員佢嘅啟動啦嚇，咁我哋就裝咗呢一個即啟動咗一個 WhatsApp group。咁但係咧 WhatsApp group 裏面咧，其實佢上限咧就最多只可以256位成員嘅啫。咁其實而家我哋咧已經 full quota 噶啦嚇，咁但係256咧其實係代表人嚟嘅啫，因為其實咧有好多咧都係一個 family 嘅一個即係成家人一齊過嚟嘅嚇。咁雖然我係 single 過嚟啦嚇，咁但係其實256個代表，咁連埋我哋嘅家人啊，或者一啲係 couple 啊，甚至乎其實而家仲有好多滯留喺英國嘅香港人咧，其實佢哋係想入呢一個 group， 但我哋已經冇位俾佢。咁我哋暫時估計咧係起碼至少有500至600位滯留英國嘅香港人咯嚇。 咁呢一批嘅人士係分布喺邊啲地區咧？ 其實就成個英國都有嘅嚇，咁就有少部分啦，真係好少部分喺倫敦啦嚇，亦都有其他喺譬如威爾斯啊，或者係蘇格蘭啊，曼徹斯特啊，等等各個城市各個地區都有咯嚇。 你自己呢？ 我自己喺牛津郡嘅嚇。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即系呢一批嘅人士，佢哋而家嘅情况同埋佢哋嘅需要系点样啊？ 其实喺群组里边咧，我哋都彼此都各自分享啦。因为其实当初成立呢个群组嘅时候咧，就系希望一班香港人可以大家喺个群组里边，如果有咩需要或者有啲乜嘢分享嘅话咧，就喺当中我哋一齐分享，同埋咧可希望可以共同咧大家計劃一個譬如可能我哋早前出咗封信啦，有中文版、英文版啦，咁就係一個要求、一個訴求，希望香港政府點樣去幫助我哋、協助我哋，以至我哋可以盡快翻去即係香港工作或者係讀書咯嚇。咁當中我哋有唔同嘅我哋叫做形容一啲故事咯，一啲嘅處境咯嚇。譬如有一啲係本身係教師嚟嘅，我哋有一批都唔少嘅人數係教師，咁而家都係要希望可以翻去香港度繼續去任教啊嚇，又或者有啲係醫護人員啦嚇。另外咧都有一啲係佢哋係要翻去照顧佢哋嘅家庭嘅，因為其實譬如我哋有啲嘅組員咧，佢哋其實係唔係成個 family 一齊過曬嚟英國探親，或者係即係要照顧一啲年老嘅長者嗰啲，咁其實係分隔咗兩地嘅。咁其實但係咧佢哋有啲就好趕急，可能翻去想照顧翻喺香港嘅年老嘅親人啊，又或者係年幼嘅子女啊咁亦都有一啲係真係有一啲身體上面、醫療上面嘅需要嘅嚇。 係咁我諗特區政府到依家目前為止嘅聲明咧，都係重申翻一貫嘅政策啦，似乎都冇乜突破性嘅措施，譬如話包機啊，又或者係點樣安排大家離開咁。呢個時候按照你認識嘅香港朋友啦，佢哋有冇啲已經係有財政顧慮啊，或者唔好話彈盡輪絕啦，不過真係可能唔知捱到幾多個星期咧，仲要嘅情況咧係。 其實絕對有的，我們的群組由21號成立到現在啦，都整整有八至九日的時候啦，當中有組員都已經講話，因為他們不能夠按預期的時間回去香港去report duty，即是回去工作崗位，而呢公司呢會解雇他，又或者呢是會停薪啦，甚至乎可能即係喺當中有一啲嘅言語上面佢冇直接同佢講話我要即刻炒你啦，但係呢意思就係話你再喺邊一日 deadline 之前唔返嚟嘅話呢，咁好抱歉啦，我哋唔能夠再俾個職位你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日期呢係冇可能返到去，因為其實香港政府都仲未announce到究竟係幾時可以即係俾機會我哋可以返去，唔好講話係咪即係包機，其實呢個唔係我哋嘅最重要嘅訴求，其實我哋只係希望香港政府可唔可以俾到一個時間表我哋，譬如大概係幾月幾號佢會再 review，再檢視翻無論香港嘅情況或者係世界嘅情況、英國嘅情況，而俾翻一啲嘅航班可以降落翻喺香港咧，咁其實問題係政府冇呢一個即係指引啦，我哋叫做嚇，咁亦都冇話俾我哋聽，每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佢會 review 嘅情況，以至其實我哋有好多嘅組員都有好多不確定嘅因素，所以即係喺呢方面都係我哋喺嗰個難處咯嚇。 係。另外就係話，除咗話入境處之外啦。香港在住倫敦應該都有些經貿辦事處啊，或者甚至乎政府聲明提過的中國大使館，這些有沒有找過他們，或者他們有沒有辦法提供任何協助的呢？其實 呢12月21號呢，當我們這一邊收到消息的時候，就是你們下午三點半就陳局長開那個會議啦，咁其實就係我哋英國時間嘅七點半，咁其實我哋一擘大眼就已經知道啊一個咁突然嘅消息。咁其實咧嗰日嘅中午咧，其實我哋已經打咗電話去駐倫敦香港經濟及貿易辦事處嚇，即係駐倫敦嘅經貿辦啦。咁其實當中咧有一個職員咧姓田嘅嚇，田小姐其實都覆我哋就話係啊，有啲咁嘅情況啊，咁好啦，我收到你哋呢個要求，因為其實嗰陣時我哋只係想問咁請問幾時可以開通翻航班啊？其實我哋只係得一個問題嘅啫，咁咧就佢話我幫你轉達翻俾政府啦，咁但係蘇花我哋到24號再打電話俾佢，24號嘅上晝，咁因為佢未放假㗎嘛 ，suppose， 咁佢就淨係咁覆我哋咯，我哋都轉達咗㗎啦，不過就香港政府話收到㗎啦，咁你哋如果真係需要嘅，你咪 send 多啲 email 俾我哋咯，咁樣嚇。咁其實咧星期一21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曾經有組員真係問過一個咁嘅問題嘅，就係話咁請問我哋留喺香英國嘅香港人，因為我哋都係有部分即問嗰個人啊，佢話佢係揸呢個特區護照入境嘅。咁佢話咁我係咪可以用呢個身份去呢個駐英國嘅中國大使館嗰度求助啊？咁嗱，當其時個職員咁樣答嚇，你揾佢做乜啊？你想佢叫政府做嘢啊？咁其實咧，當其時嗰個香港人咧，好愕然啊！其實佢只不過係想求助，唔係話想叫大使館吩咐香港政府做嘅，但係佢嘅語氣就係咁咯。咁佢即刻都轉口就話：哦，唔係，我想睇下有咩可以我可以尋求到幫助啫咁樣。跟住佢嘅口吻就係話：你唔需要揾大使館啦，咁樣你同我哋講咗，你同政府講咗就得㗎啦，咁樣嚇就係咁咯。咁到24號我哋再問佢嘅時候咧，佢淨係direct 我哋就係話：你繼續 email 俾我哋個 office 啦，同埋email 俾呢個食衛局啦，咁就係咁樣咯嚇。 但是入境处嗰方面咧，入境处你哋有冇同佢哋做一啲嘅联系啊？ 有嘅，咁因为咧，我哋个群组咧，其实组员咧真系行动好迅速啊，好迅速吓。咁咧就喺星期日啊嗰日嘅时候咧，即系27号啦。咁有组员就话啊，其实原来我哋可以打电话去入境处1868嗰个热线去交代翻啊，我哋身处喺边度啊，一啲讲翻低啲个人嘅资料，咁佢会俾翻个 reference number 我哋，万一真系倘若 香港真係政府有包機嘅話咧，咁都會揾翻呢班人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陸陸續續都不斷打電話去，咁打到一個地步咧，其實嗰個職員咧話啊，我哋接得太多電話啦，你哋 email 俾我哋 OK 啦咁。咁但係其實咧，當其時我哋星期日打去嘅時候咧，有好多位嘅組員嘅 feedback 就係話。入境處職員好有禮貌，呢、這個我哋好欣賞，好即係好好安慰嘅。佢哋真係好有禮貌，同埋咧係即係好同情我哋。咁但係佢哋話可以做嘅就係只係俾個檔案號碼我哋，然後佢就話都盡量搜集資料啦。咁睇下政府會點啦。咁我哋有組員問，咁會唔會有包機啊咁樣？咁佢話政府係冇呢個安排。咁即係我哋所知嘅。佢哋嘅回覆就係咁咯，但後屘喺星期一啦，我哋就喺傳媒朋友你哋發放一個嘅一個press news 啦嚇，咁就講話入境處就係頭先你哋都有講嗰段嘅內容咯，咁其實我哋聽到都覺得係一個官方嘅回應啦嚇，咁但係其實坦白講，我哋收到呢、這、一個官方嘅回應之後咧，其實呢兩日咧我哋都有人分享嘅。咁有冇入境處嘅職員真係揾我哋話尋求話需要協助我哋係冇嘅，佢係冇問過我哋有咩要協助，淨係即係攞曬啲資料就算啦咁樣。咁Even 就算我哋組裏面呢其中有一個呢佢都頭先啱啱都 voice 收咗，佢話佢係最有需要嘅，因為佢真係嗰個就係喺醫療上面佢要返嚟有一啲嘅醫療嘅 follow up 啊或者 醫療程序要進行下。 是啦，佢就话入境处系冇帮佢咯吓，佢有提出，佢话我有呢个需要，但入境处冇答佢，佢话冇。 但英国啲医疗本身啲 NH 即系英国公共医疗系统或者私人医疗系统自己都好大压力噶咯，咁佢真系要自求多福咁滞，即系我直啲讲会系咪咁咧？去到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喺药物方面就睇下尽量会唔会喺药房嗰度配给到咯吓，因为有啲药物都系要医生处方噶嘛吓。咁另外就我想佢而家佢同我哋讲就系佢唯一可以做嘅就系要好好保重自己咯。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亦都我哋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黄小姐，亦都睇下即系特区政府有冇啲咩回应啦。唔该晒你啊，黄小姐吓，黄小姐咧系滞留喺英国嘅香港人，其实而家都讲紧即系有唔少人喺度啦，起码都几百位啦。咁我哋都曾经咧联络过多位嘅立法会议员嘅，咁佢哋之前亦都有去协助滞留在外嘅香港人嘅经验啦，咁亦都想睇下佢哋究竟有冇嘢可以即系有冇啲咩嘅建议睇法咧。不过我哋都系未能够联络得到嘅一啲嘅议员咧，佢哋系愿意可以或者系安排到咧做访问嘅。电话号码18731，有位听众 Jimmy 啊，你好 ，Jimmy 你好， 你好， 系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各位主持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依几百个港人咧，仲包括教师同埋医护，佢哋系几时由离开香港去英国嘅咧？同埋咩目的、咩原因咧？佢哋系咪唔知道？佢呢件事已經爆發咗幾個禮拜，成個有應該有問題嘅咯。點解仲喺而家時間離開香港？特別教師啊，根本唔係假期嚟嘅。而家教師點解會喺香港離開咗英國嘅咧？ 不过呢Jimmy 亦都佢哋有啲人话呢佢哋去英国呢可能係譬如陪伴一啲年长嘅人士去接受疫苗注种啊，或者係有其他嘅各种嘅需要㗎喎、啊。即係你觉得。 去英国做疫苗注种 佢哋话陪伴佢哋嘅亲人做疫苗接种。即係你觉得其实无论点都好佢哋都唔应该喺咁嘅时势就离开香港然之后就要求协助。 我覺得香港在情在理在法都唔需要幫呢班人，佢哋咁中意去英國咪走得去啦。喺英國嚇、直至到疫情好轉啦，佢哋知唔知香港而家100多人日日爆，係幾痛苦啊！香港人。第二有千幾人留喺醫院，佢哋亦都係痛不欲生。依、這個唔係講情嘅時候，啊，依、這個係你自己負責翻自己嘅人生嘅責任。 好多谢晒Jimmy 嘅睇法啦，咁不过大家都可以諗下，即係三月嘅时候我哋又点样去处理即係滞留喺武汉嘅香港人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4宗源头不明，有4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食物及卫生局表示，扩大强制检测的范围，如果同一大厦在两星期之内有两个无关联的确诊个案，当局会要求大厦居民及访客接受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沙田沥源村永瑞楼及平石村南石楼的居民及访客都需要强制接受病毒检测。他又说，日前发现污水样本有新型冠状病毒的彩云村丰泽楼有三个人初步确诊。另外，张竹君说，经基因分析之后，八名本月由英国回港的确诊人士感染变种新冠病毒，其他个案仍在分析。早前有職員確診的拿打素護養院九龍灣中心再多一名院友確診，中心四樓的43名院友需要檢疫。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早前有十幾名確診職員的密切接觸者送往檢疫中心，其餘人士就派樽留樣本。一名無病徵的非緊密接觸院友昨日留樣本之後確診，一名院友自今年一月以來沒有人來探望，近兩個月沒有出外覆診，有機會是院舍內感染。當局擔心四樓可能有機會出現隱性傳播，因此其餘院友需要檢疫。另外，佛教醫院一名女護士初步確診，她曾經同涉及不同醫院的10名員工吃飯，包括兒童醫院、仁濟醫院、東區醫院、伊利沙伯醫院、瑪嘉烈醫院，她們將被列為密切的接觸者。天文台下午发出寒冷天气警告，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在各区开放共18间临时庇护中心，给有需要的市民避寒。中心会在明日日间寒冷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的期间继续开放。署方表示，任何市民或者团体如果希望送赠物品给入住者，需要先联络中心职员进行登记，然后将物品放置在指定的室内地点。中心職員會協助通知入住者有關安排，讓他們自行領取所需要的物品。深水埗主教山食水減壓缸地盤重整工程地底發現戰前懸拱遺跡，當局承認已經清拆當中四條柱，水務署已經暫停工程。文物保育專員蔣志豪下午到場視察，表示水務署在2017年曾經諮詢古蹟辦，承認部門溝通和敏感度不足，表示歉意。他又說，當局已經即時檢討，古蹟辦會深入研究，希望做到最客觀、最公正的評定，並且會邀請歷史建築評審委員會考慮是否需要為有關建築物評級。當完成相關工作，希望幾個月後可以將研究結果提交古物諮詢委員會考慮。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表示，保存及保育有關項目是政府的方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听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上升至15度左右，听晚市区气温进一步降至大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微风，晚间北风增强，离岸及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及元旦，市区早上气温更加降至7-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天晴及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仲有啲车龙啦，排到去北角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近圣座治大厦，应该是窝打老道近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另一边就在观塘道近住康宁道。 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智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野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接近果栏。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单车的车尾要装上红色的反光器，在夜晚又或者是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的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的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事迹点点分析， 内地咧个停电啊，刘瑞兆。 中国呢自己其实是有三大产煤地方的，澳洲煤呢进入中国市场呢，它是煤的最大进口国家，但是占中国的煤的使用量呢其实很少的而已。澳洲那些怎会影响到中国那个电力啊？那这点来讲呢影响不到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志杰。 陈志杰讲到呢，究竟应唔应该即係帮呢班滞留喺英国嘅香港人呢，似乎成个讨论呢又好似同我哋喺三月嘅时候呢去傾呢，应唔应该接返一啲即係滞留喺内地嘅香港人呢，好似个讨论都係差唔多。 可相似㗎。 係啦。第一就係佢哋滞留喺外地啦，佢哋有各式各样嘅需要啦，且不论呢佢哋究竟因为咩原因而去咗外地先。咁但係佢哋而家又滞留咗喺嗰度就返唔到嚟。咁亦都有各式各样嘅需要。但第二呢，我哋亦都要考虑就係嗰个病毒啊，会唔会因为有任何嘅一啲特别安排而导致到可能令到香港嗰个病毒嘅传播嘅情况呢係加剧或者严重咗，即係似乎一模一样嘅讨论。 而且如果个病毒嚟緊呢一年唔似会消失嘅话呢，呢、這个案例除咗英国之外喺其他世界唔同地方可能会出现嘅。即係突然之間喺某個地方變種，咁嗰個地方就留咗批香港人，咁又重複一次咯。 譬如而家係南非啦，亦都有變種啦，尼日利亞啦，等等啦，嚇。 所以特區政府都要諗一個政策，或者社會有共識㗎啦。究竟我哋偏向救人，定偏向好似澳門咁樣？我真係就算唔係封城，都好小心處理咧咁嚇。 嗯，好，嗱，18723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呼吸系统科医生梁子超啊，梁子超医生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请教一下啦，而家似乎咧又系做紧另一个抉择啊，到底我哋点样处理有一批嘅人士滞留喺嗰个地区，而嗰个地区嘅病毒咧，似乎都个情况真系不容乐观咁样，咁应该点样去处理咧？真系两难啊，系咪啊？ 我谂呢个系时间问题嘅啫，嗱，我谂。始终是在滞留外地那个香港人呢，其实就是大家真不好彩啦，没办法。咁其实始终他们都是要回来的，只不过在哪个时间而能够令到我们能够做好那个准备呢，是减少就是说那个可能输入的风险呢，那时候是适当时间去做咁解啫。我想又不会说就是说是不断都不给他们回来的。呢啲咁嘅安排，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呢個疫情咧，佢嗰個變種咧，嗰、那個即係話佢唔知因為咩原因咧，佢哋開始即係話係發出呢個信號嗰陣時候咧，都係好短時間之前咧，譬如你一個禮拜到之前，咁、那個病毒其實喺過去嗰段時間都喺嗰個英國度擴散得係相當快嘅。 咁但係由於好多嘢都唔係充分掌握，究竟個病毒變異對我哋嗰啲檢測嘅敏感度有冇影響？而家我哋都唔係100%完全掌握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個病毒入面嘅雖然喺初步睇咧話對嗰疫苗嘅影響應該就唔大嘅，咁就話亦都唔影響個病嘅傳染性，但係有啲太多嘅未知數咧，咁亦都唔知道我哋究竟係香港嗰、那個。會唔會已經係產生咗個輸入嘅壓力呢？我哋而家都仲睇緊，我哋而家咪已經有8個個案啦，咁可能仲有陸續有其他個案。咁究竟社區會唔會好似加拿大啊，或者係一啲鄰近嘅地方咁，真係話已經開始見到啲社區嘅傳播呢？咁呢啲我哋都係話啊，要去再睇睇。我諗睇完曬呢啲咁嘅，做咗個風險評估嘅。究竟是几时才可以用一些适当安排，比如包机那些再接回来呢？这个要看，就是说去政府动员的人力可以动员到多少，还有在香港的疫情相对是怎样。那些我想可能是要找回政府的相关决策局来问回他们。咁不過我哋都係咁講，係搞清曬所有嘅嘢。如果有一個係能夠比較確保咗嗰個安全嘅檢疫安排咁咧，我又睇唔到點解我哋唔可以用啲包機去接翻啲滯留人士翻嚟嘅。 嗯， 即係咪醫學上係可以做到㗎？假設有個隔離營，係咪得嘅咧？真係。 其實如果你做好嗰個嗰啲嘅安排咁嘅。能夠做到佢真係一個閉環式嘅管理，而喺嗰個感染控制度做得好，同埋個檢測度肯定嗰啲檢測入面呢係個敏感度係應該冇問題嘅。咁其實有好多嘢應該都可以將個風險入面係接近完全控制嘅。我覺得又唔係一個大嘅問題。但如果你牽涉嘅人係好多，咁同埋你做嘅安排多呢，你當然呢就是说有所谓百物一疏的问题，那就变了如果你在香港本身现在的疫情都是一个比较紧张的防控的阶段呢，可能他又未必能够做到个妥善安排这解的啫。我想过多一段时间，我想看看个疫情那个英国疫情啦，同埋我哋本身嘅疫情嘅发展，同埋有冇进一步系呢啲咁嘅变种方面一啲嘅资料呢，咁可能入面就會比較上係能夠決定到幾時先可以作出安排俾即係話一啲滯留喺其他地方嘅香港人可以翻嚟咯。 係，即係其實我哋首要就喺科學上咧，要清晰呢一種嘅變種病毒佢究竟個情況係點樣，即係我哋係咪有足夠嘅檢測能力可以處理得到，同埋知道究竟佢個傳播力啊等等，即係有呢啲嘅科學理據，然之後先至再做進一步嘅一啲嘅安排決定。 因為而家個風險評估都要。要睇好多地方發展。嗱，我哋而家都唔知道呢個病毒，譬如話喺一啲，譬如話其他地方已經有個案見到入去，甚至乎已經輸入咗社區度，佢哋進一步嘅發展會點咧？先至能夠比較全面啲評估，即係話呢個新嘅變種病毒嗰、那個。對嗰個社區疫情可能潛在嘅影響，譬如呢個風險去到幾大啦，咁同埋佢對我哋現有啲檢測又好，我哋現有嗰啲疫苗都好咧，而家嗰個數據咧都係好初步嘅，其實都唔係話即係話係有好少量嘅一啲嘅陸續出咗少少嘅數據，但係好多都係有一部分專業意見，有啲可能係講緊一啲係喺一啲嘅，譬如話我哋喺一啲嘅細胞培植方面一啲嘅中和抗體嗰個處理嘅資料咧，咁但係呢啲又係好多時做嘅好局限嘅，咁嗰啲咁嘅資料咧，我諗可能都要等多一段時間咧，陸續唔同地方嘅實驗室啊、研究人員咧，包括香港嗰啲可能會有進一步嘅資料咧，咁我哋要睇，同埋我哋睇本地嘅而家個疫情嘅整體個發展入面會唔會，我哋都面臨一個大型嘅爆發，令到我哋嗰啲防控方面咧係根本上個人手同埋個效率會降，即係話人手唔夠，令到效率降低咧，令到我哋更加難防止呢個輸入風險咧，嗰啲可能都係我哋考慮咧。如果我哋做曬呢啲咁嘅嘢，然係覺得係能夠 是動員到適當的人力，做好適當的安排，能夠用一個安全的模式送他們回來，同埋做嗰個檢疫呢，我覺得應該都盡可能盡早係即係話處理咗佢哋啦。 明白。 始終都係大家都係可能有唔同需要，有時都可能去到唔同地方嘅，咁呢個係理解嘅。 好多謝曬 你，梁子超醫生係呼吸系統科嘅醫生嚟嘅，要掌握個科學理據，亦都要評估咗個風險先。1872311，陳先生有咩睇法？陳生。 喂，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 两位好，我系想回应翻头先嗰位听众。喺三月嘅时候，好多香港人翻咗去大陆，翻唔到嚟香港。但系我哋系不断去等政府去搵啲机包机去接佢哋翻嚟。佢哋系香港人，咁我想问，依家喺英国嗰啲系咪香港人？佢哋都有屋企人喺香港，係咪因為咁樣就唔俾佢哋翻嚟咧？香港政府無能，相信好多市民都會清楚。或者咁講啦，頭先梁醫生都講得好啱嘅，可唔可以喺疫情舒緩少少嘅時候，俾翻個信心喺英國嗰啲市民，佢哋係香港政府唔會放棄佢哋，佢哋係會接佢哋翻嚟嘅。咁样会唔会比较好啲咧？ 明白，即系起码要有个准则，话俾人听啦。到底特区政府有啲咩打算，有啲咩计划，会考虑啲乜嘢嘅因素？我谂，陈志杰呢个对于佢哋嚟讲先系最重要啦。 最少有信心，唔好放弃佢哋。 系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大家讲另外一个议题啊。到底大家咧喺个社交媒体上面咧睇到好多嘅新闻报道，又或者系新闻资讯，唔好讲新闻报道，新闻资讯。你点样分辨嗰啲嘅新闻资讯系咪真嘅新闻资讯呢？或者系嗰啲系咪一啲百分百可靠嘅新闻资讯呢？1872311，转头同大家倾倾啊！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0月21号，难过的一天。 国泰宣布裁员及停止营运国泰港龙。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 This has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day in our company's history.The reality is that we simply cannot survive without transforming our airlines. 港龙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梁佩韵： 港龙航空已经扎根咗香港35年，咁其实都系香港人嘅精神嚟噶。我谂在于大家都好唔舍得呢个品牌，因为真系大家睇住佢开始，而家无端端咁样结束。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呢本书咧真系好好睇啊！作者嘅文笔又好啦，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咁好，心动不如行动啦！不如你提名佢参加今年嘅香港书奖啊！ 好啊，系咪本本书都可以提名噶？ 佢要系喺2020年1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出版嘅中文书籍，包括埋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得噶啦。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志杰，而家好多人咧，其实佢哋获取资讯嘅方式咧，就系透过互联网啦。咁互联网咧，好多咧，仲要系透过社交媒体添，即系未必真系自己走去某个嘅新闻媒体，即系网站咧，去睇翻佢哋嘅报道嘅，就系靠大家喺度传嚟传去咯，或者系分享啦咁样。咁但系究竟嗰啲嘅资讯系真定系假，定系系唔系百分百事实？当中有冇存在扭曲嘅情况咧？我哋都唔系好知嘅。浸会大学咧。就成立咗一个事实查核中心啦。另外呢亦都有类似一啲咁嘅机构㗎，譬如就係有另外一个就係事实查核实验室啦，另外就仲有即係譬如网上嘅求验传媒呀等等咁样啦。大家即係都真係都好想核实究竟啲嘢真定假，喂易唔易分呢？ 其实社交媒体同一般媒体唔同㗎啦，已经係社交媒体係难听啲讲啦，有少少俗称嘅自己有 feel 㗎啦，真係你係喂，你同佢唔熟啦，或者你唔中意佢，你唔会嗱，除非你有目的，特登要听佢讲嘢反驳佢嘅啫。如果唔系，你都未必话成日收佢嘅资讯嘅。咁所以社交媒体向来都系有回音浪啦，吓 echo chamber， 即系话会渐渐去听翻自己想听嘅声音，亦都系社交媒体平台嘅特色嚟嘅 algorithm。 即係畫啲程式，你越係喺個page 留得太耐嘅話咧，或者越係望到幾眼嘅東西咧，社交媒體係會自動自覺地俾你睇翻多啲呢啲資訊嘅，亦都加強咗回音浪嘅效應。 咁但係當即係我哋譬如睇某個網站嘅資訊越嚟越多嘅時候，咁大家有冇分辨到邊啲係內容農場啊，有邊啲呢先至係真係實際即係真嘅嘢呢？不如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就係浸會大學事實查核中心主任李文同我哋傾傾。李文你好。 Hello, 李文。 你好，燕平啊，志杰，大家好。 喂，首先想请教一样嘢，即系喺美国咧，大家都知道，即系上次嘅总统选举啊，即系特朗普之后啦，就美国嘅传媒咧都做好多嘅事实核证啦。咁但系香港特别系你哋呢个事实查核中心，你哋做呢样嘢系缘起系啲乜咧？ 其實咧，首先咧，當然嚇，即係美國啊，由於呢個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你可以咁講，咁咪對呢一個嘅你個虛假新聞咧，好似有咗新嘅定義。咁呢個新嘅定義，當然自不然咧，係令大家對呢一件事咧有個關注。咁當然呢一件事咧，亦都係延伸到香港啊。咁啊，舊年有呢個社會運動啦，而今年咧，亦都有呢一個嘅新冠疫情啦。咁其實我哋喺舊年咧，浸大嘅傳理學院啊，好多嘅同事咧，咁大家一齊咧就開始做咗個好大嘅一個學術研究嘅項目。咁其實呢一個嘅重點咧，就係睇香港究竟喺呢一個虛假新聞資訊嘅方面咧，個情況係點樣咧啊？咁但係咧，我哋其實好快咧，好幾位同事都發覺咧，我哋淨係閉門造車啊，做呢一個所謂嘅分析啊或者研究咧，真係唔係好夠。我哋覺得可能係咪我哋應該直接去參與去提供一啲事實查核服務咧，咁呢一個其實就咁大家傾下傾下，咁跟住同我哋嘅啲管理層一傾，大家都好支持。咁跟住我哋係由今年嘅夏天就開始啦，搞起呢樣嘢。咁最主要我哋今日咧就宣布咧成立呢個中心啦。 講一講咧，你哋點樣去決定邊一啲嘅新聞資訊內容，你哋先至會去做核實啦？用咩方法去揾佢出嚟？ 首先其實而家我哋第一步主要做咧都是社交媒體啦。正話都聽到兩位主持講啦，其實社交媒體咧的確嗰個虛假資訊嘅問題咧比較嚴重，香港亦都係同樣，其他地方亦都一樣。咁所以我哋其實咧，首先咧要去篩選用一啲可以話軟件咧嚟到篩選有呢社交媒體咁多嘅信息咧，邊啲嗰個傳播比較多大家 like 比較多或者係比較熱門嘅呢一啲嘅你嘅資訊。好啦，跟住我哋從中咧就去揀咁呢個當然係靠經驗去判斷啦，有陣時咁就睇究竟呢一啲究竟會唔會有啲係潛在可能係虛假嘅資訊咧？如果係嘅話，我哋覺得係首先有得查啦，而且係可能佢真係公眾關注啦，同埋都廣泛流傳啦，咁跟住我哋開始查核。咁當然其實有陣時咧，你揀完之後都發覺，原來查唔到落去喎，咁都冇辦法嘅，可能放喺一邊先啦。咁有啲咧就比較容易啲咧，咁我哋就去用各種嘅方法。其實類似咧呢個偵查報道或者調查報道啲記者咧，去揾資料揾一啲嘅證據，甚至做採訪嚟到咧查核嘅。 即係都係用真人去核實嘅。 喺而家嚟講，我哋其實做得比較最多嘅咧，就係人工查核，即係所謂真人嘅。 系阿 Raymond 啊，咁呢个研究都好有趣啊！我自己有时都留意呢方面嘅消息，有关所谓假新闻或者系虚假消息啦。如果容许我比较讲少英文啦，有一类叫做 misinformation 嘅 misinformation， 即系话个资讯质素低下，例如佢事实都错啦，你就算去 Google 度搜寻都发现有相反嘅资讯啦，咁就 misinformation。咁呢样嘢真系所谓事实查核 fact check 比较做到嘅嘢，但另一样嘢咧叫做系 disinformation，BIS。disinformation 咧系有少少中国以前有种讲法叫做伪书，伪书真系佢唔系质素低嘅，佢甚至乎有事实基础嘅，有晒注据俾你嘅，不过明显地咧系有政治目的啦，或者系有舆论目的去做俾你，那个资讯咧的而且确系有啲怀住未必好纯正嘅动机嘅，但质素好高嘅。但呢方面咧，我觉得社交媒体对于后者，即系我英文叫 disinformation， 即系话中国古代叫伪书嘅现象咧，系更加重要，而未必系事实查做到嘅嘢。Raymond 有冇研究过咧？你 嗱，其實咁樣講啊，即係其實你講得好啱，即係講緊呢個動機嘅問題嚇。咁、當然虛假嘅資訊有啲係嚇，你正話講嗰個係故意啦。故意是誤導大家啦、提供一些虛假的資訊，有些可能是純粹是因為不小心，又或者他、看的東西是很片面，或者甚至理解錯了、但是無論其實即是個動機背後是怎樣都好、我們可能第一步都是說我們怎樣令到、無論你是出於什麼動機散播出來的資訊呢，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他的所謂的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第二步先是說我們怎樣透過研究去看後面究竟的動機是怎樣、所以其實我們事實查中心呢，我們在現在目前呢，我們最更加緊要可能就是看究竟我們可不可以、看到一些資訊，如果潛在是虛假的，無論是故意又好，又或者是、不小心又好、我們都可以將它找出來給大家去看。 是Raymond， 用翻今次美國嘅總統選舉做例子啦，好多嘅美國媒體都好努力去做事實查核嘅，尤其是所謂美國總統選舉今次有冇所謂嘅造票啊、假票，包括啲片咧就話票站裏邊有個人喺度剔剔剔，甚至話票站裏邊有人將啲紙擺落去咁。去到呢啲位咧，我覺得有時去到係一個信任問題嘅啦，去到已經係。就算是主流媒體怎樣查核，說喂，其實美國政府是有制度呢，將選票機器讀不到的時候用人手剔一次，點解釋都好啦，都有批人士覺得是造票的，特朗普是受委屈的這樣。那這樣會不會令到事實查核工作更加困難呢？會是 當然我相信其實事實查核工作呢不可以解決、我們所有在媒體上見到所有的問題、即例如你剛才說的那些問題呢，是不是真的只是靠事實查核去解決呢？我會說可能都是不行的。咁、當然就係話究竟佢提出嘅呢一啲嘅問題啊，咁我相信我哋可以做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個普遍性係幾大呢？例如你而家就係講個邊嘅個事件啊，即係嗰個點票嘅程序當中又好，或者點都好啦，如果佢個普遍性唔係好大，而係你將呢一樣嘢以偏概全去講呢，會唔會係其實都係有誤導嘅嫌疑呢？又或者是真的这件事是很多地方都发生，甚至呢是、就是起到一个影响了最后结果的作用的话，那这件事当然、如果真的需要我们去查的话，可能我们会尝试去做的。 是，那一般市民譬如说如果他对资讯 有存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联络你们中心就试下帮手这样 的？其实呢这个我们是、未来是的確係諗住係咁樣。咁第一步咧，我哋其實咧都係覺得咧有一個最大嘅問題，我哋嘅資源咧唔係好夠。雖然我哋好似有學校支持啦，但係其實我哋喺每日喺社交媒體個平台裏面見到嘅嘢實在太多啦，嗰、個虛假嘅資訊多到你根本冇可能去處理。所以其實我哋今次咧有一個新嘅嘗試喺今次，就係話除咗我哋查核中心本身嘅同事咧去查核一啲潛在嘅虛假資訊之外咧，我哋都推出一個這個手機嘅應用程式啦，一個 mobile app 啦。咁呢一個平台咧，我哋希望係咩咧？就係、話除咗我哋自己做之外，我哋邀請即係喺業界一啲受過專業訓練啦，或者而家現役嘅傳媒工作者記者。甚至可能是研究傳媒的學者都好，我們一起來做。咁換之咧，我哋如果揾到一啲所謂嘅虛假嘅潛在嘅資訊咧，我哋除咗我哋自己查之外，我又拎出嚟俾大家一起去查，咁啊集思廣益希望大家咧一起嚟做嘅時候咧，令到我哋更加咧可以處理多啲。 好，唔該晒你，李文，傾到呢度啊，麻煩你。李文係浸大事實查核中心主任。不過陳子傑，正如頭先你哋所講啦，即係如果有一啲資訊係以偏概全，就算你同佢做咗一個事實核實，咁可能對方都會同你講。就是说喂，你做事实核实那些人，你自己其实带着某一个政治观点去做事实核实，为什么你讲出来我就要信呢？正如不断在我争辩，到底病毒是不是由武汉还是由哪里传出来？ 是啊，在科学传播里面都有很多这些案例的嘛，是啊，即是究竟气候暖化是不是真的呢？当然我相信是真的，不过还有很多的论点都说其实不是真的，这些有时科学的证据都是、一时都有新的证据发现，所以有时事实都可以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 所以要去即是查证什么 乜嘢係事實？呢、這個真係除咗係要費力去查之外啦，另外都要睇下受眾咧，佢係咪真係願意接受嗰一個嘅查核咗 社會信任同信心啊，最後都要係。 係啦，咁啊，陳志傑咧就即係遲啲就暫時啦，即係我哋年尾啦，亦都會有一啲新嘅評論員咧加入噶。咁陳志傑可能第二時咧都會不定期地有機會揾到佢嘅。不過 多謝。 十秒鐘，2021年有咩願望？ 最好病毒快啲清除啦，大家希望过返正常生活，或者大家嘅心情希望愉快返啲啦。 好，多谢晒陈志杰嘅帮忙，拜拜。